上一讲呢，咱们说到法军司令尼维尔啊，刚上任呢，就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，想一次性呢把德国给干趴下。可惜呢，事与愿违，法军伤亡惨重， 但是呢，几乎没什么像样的战果， 反而是自己这头闹起了兵变。结果呢，尼维尔被迫下台，新任法军总司令贝当走马上任，好不容易平息了兵变。不过呢，法军这士气呀，要想恢复得有点时间。英国人这边呢，虽然进攻也没什么成效，但是士气还行。为啥呢？不是英国人不怕死，而是他们待遇好。当时一个英国兵一个月能有70英镑的津贴，表现出色呢，还有奖金，这比普通工人啊挣得多多了。而那些这个殖民地自治领的士兵呢，比如说加拿大、澳大利亚人，这帮人呢，主要是憋着一口气啊！你们英国人不是瞧不起我们吗？说我们是罪犯的后代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卯足了劲儿要给自个儿证明，让你们看看罪犯的后代多能打。英军总司令黑格元帅看大家精气神还行，那就再打一仗吧。在哪儿打呢？黑格相中了比利时弗兰德省的伊普尔地区。伊普尔是英军防线的突出部。一战爆发以来啊，已经围绕着这儿打了2次战役。其中呢，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里呢，德国人还第一次用上了毒气。现在呢，伊普尔在英国人的手里，但是呢，三面被德军包围，处境相当危险。黑格就准备拿下附近的高地，让这个伊普尔啊彻底安全。所以在1917年的5月，黑格呢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作战方案。不过首相劳合乔治和内阁看来啊，都觉得忒不靠谱了。因为从地形上看，德国人居高临下，英国要打的话就得仰攻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地方没啥战略意义，这地方叫伊普尔，不是布鲁塞尔，你拿下来也没几个人知道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人支持黑格元帅，谁呢？日德兰海战时候的英国大舰队司令杰里科海军上将，这个时候呢已经是第一海务大臣了。他发现呢，那附近有一个德国潜艇基地，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从陆上把潜艇基地一勺烩。这样在杰里科将军的支持下，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即将开打。 英军第一个目标是梅西纳山，这个山头啊可并不好打。 德军呢在这儿建立了无数复杂的堑壕和坚固的碉堡，加上居高临下的地势，所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。负责啃下这样一块难啃硬骨头的是英国的第二集团军。司令普鲁默将军深思熟虑，决定呢用巧劲儿。他从一年前呢就料到这里还得打大仗，所以呢提前让手下呀在山底下挖了好多隧道，直通德国人的阵地底下。这次呢他就准备在隧道里啊放上炸药，把德国人连人带阵地炸上天。当然呢，现在的隧道不够，还得再挖。这样呢，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坑道工程作业开始了。在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工兵的努力下，最终在德军的阵地下面挖出了22条坑道，总长度超过5000米，最长的一条呢有400多米。这些隧道都在地下20-30米深处，隧道尽头是爆炸室，22个爆炸室一共埋设了445吨烈性炸药。其中最大的一个爆炸室呢就填进去了41吨，堪称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枚地雷。英国人保密工作做得也倍儿棒，梅西纳山上的德军呢只看见英国人远远的集结军队部署大炮，觉得只是会发起一次老套的进攻。虽然他们也派工兵进行了反坑道作业，但是没想到呢这次英国人搞这么大动静，也就没进行全方位地毯式的排查。最后呢只发现了一个爆炸室，把它摧毁了就以为没事了。1917年的5月31号英军炮兵开始炮击，看起来呢好像跟往常还是一个套路，为了把戏演足，英国人炮击持续了整整7天。德国人果然中计，阵地上的德国兵纷纷躲进地下工事，但是呢并没有后撤，不仅没有后撤，反而还从后方抽调兵力到前线准备应对进攻。6月7号凌晨，英国所有大炮停火，士兵们上刺刀在堑壕里待命。普鲁默将军跟大家说，先生们，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将在明天创造历史，但我们肯定会改变地理。 凌晨三点，英军引爆了21个爆炸室里的炸药，其中呢有两个这个因为接触不良没能起爆啊。其中呢一个在1955年突然爆炸，炸死一头水牛，还有一个爆炸室呢到现在也没有炸，坑道在哪儿都找不着了，所以大家要是去这地方旅游啊，可千万小心点。剩下的19个坑道被成功引爆，英国士兵在战壕里就感觉脚下一阵剧烈的震动，跟地震似的。紧跟着一声沉闷但巨大的爆炸声传来，有胆子大的人探出战壕，就看见德军阵地所在的整个山头先是一阵剧烈的晃动，然后呢整个被抬到半空中，又整个重重的摔下来，瞬间被淹没在一片烟雾之中。这次爆炸别说把德军的防线，就整个山头被炸成了一个直径百米的巨大弹坑，一下子就炸死炸伤了10000多德军。爆炸的震感啊，甚至一直到英吉利海峡另一侧的伦敦都有感觉，好多地方都以为是发生了地震。爆炸之后没多久，英军、加拿大军和澳新军团一共12个师开始向前推进，只用12个小时就占领了山脊，战役目标达成。咱们讲这么长时间一战，大家肯定能够感觉得出来，这在一战呢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事儿啊。英军占领山脊之后继续向前推进，想要扩大战果。德国人这边呢先是被炸懵了，惊慌失措了一阵儿，不过呢马上冷静了下来，重新组织人马坚守阵地，用密集炮火还击，所以呢英军也没能继续前进，双方又进入了相持阶段。前几年上映过一部澳大利亚战争电影叫《奇袭60高地》，讲的呢就是这次战役，那主要呢是以一群澳大利亚人的视角拍的啊，这帮人不远万里来到伊普尔，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挖地道埋炸药，最后胜利完成了任务，拍得不错啊，大家呢有空呢可以去看看。咱们呢说回到战场上，英军总指挥黑格元帅一看爆破成功，赶紧调兵遣将，命令休伯特高夫将军率领第5集团军负责新一轮进攻，这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招。高夫和他的参谋们根本就不熟悉伊普尔的地形，而第5集团军是一支纪律松弛的部队，有好多新兵，这些新兵蛋子往往遇到点问题就手忙脚乱。可对面的德军呢却是一群经验丰富的老鸟，他们创造了弹性防御的战法，不像以前那样把士兵一股脑堆在一两条防线上，而是一共呢搞了6条防线，前沿阵地只配少量人员，越往后人越多。德军专门还把陆地淹没，这样呢每个碉堡都三面被水包围，只有后面呢留出一条路，进攻的难度是可想而知。7月22号英军开始炮火准备，用上了381毫米的超重型大炮，炮击了8天，发射了足足150万发炮弹。第5集团军开始进攻，第一天进攻呢相当顺利，各兵种配合也不错，小口径野战炮和迫击炮定点清除了残存的火力点，陆军航空队负责提供侦察情报。英军在当天推进了2公里，但是呢天公不作美，从第二天开始下起了连绵大雨，这个地区的排水啊靠的都是当地农民修的沟渠，在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，沟渠都被炸没了，战场成了水乡泽国，英军士兵也就成了虾兵蟹将，那就真成了龙虾兵了。很多士兵呢困在这个填满雨水的弹坑里被活活的淹死，坦克也被困在沼泽里动弹不得，派来的48辆坦克呀只有19辆开到了战场，而且呢这个时候坦克也不像索姆河战役的时候那么无敌了，不新鲜了。德国人也学会了对付坦克，结果呢19辆坦克被击毁了17辆。另外呢德军还用了一种新式毒气弹，就是芥子气啊，这种东西呢被称为毒气之王，特别厉害。每当英军结束炮击准备进攻的时候，德军就往阵地前打一轮芥子气炮弹，吸入毒气的士兵眼睛红肿，皮肤到处呢起红色水泡，几天后大部分中毒者都死了，死状特别惨，双眼暴突，表情狰狞。黑格被迫让部队暂停进攻，没想到呢这次大雨啊断断续续的下到10月才停，这几个月英军士兵是倒了血霉了，几个月的战场生活俨如地狱一般，战场上呢到处是一片片烂泥，通风排水设施都没有，到处是腐烂的尸体和排泄物， 战壕成了细菌和害虫的滋生地，士兵们成片病倒，最多的一种病呢是战壕脚啊，因为整天整天啊踩在脏水里，脚都被泡烂了。相比之下，德军士兵的生活环境就好多了，他们把石块和木板垫在堑壕下面，这就不用在烂泥里泡着，还用特制的木屋用来晾晒衣物，这是英军士兵享受不到的待遇。所以等到英军再进攻的时候，德国人以逸待劳，轻轻松松就打垮了英军几波突击，英军被迫后撤休整，进攻的任务就交给了加拿大军团。10月26号两万士气高昂的加拿大士兵开始了进攻。一开始啊，德国人不太看得起加拿大人，管他们叫加拿大海狸啊，说他们就跟海狸一样，长得挺凶，尖牙利齿，真打起来呢怂的一逼。那果然加拿大军队面对德军交错纵横的堑壕确实没什么好办法，第一次进攻呢就损失了上千人，德国兵得意洋洋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，海狸就是海狸吧。不过加拿大军队是痛定思痛，马上就改变了战术，不再一门心思往前冲，而是推进一段距离，马上就地安营扎寨，准备差不多了再继续进攻，一点点蚕食德军防线。10月30号加拿大军团拿下了一个叫巴雪戴尔村的战略要地，德军发起疯狂反击，加拿大人迎着炮火一次次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，不管是阵地战还是肉搏战，德国人看不起的加拿大海狸们就是死战不退。11月6号增援部队到达的时候，两万多加拿大士兵还能作战的只剩下3000多人，虽然守住了巴雪戴尔，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力继续前进，双方又开始了深沟高垒，进入到了相持状态，第三次伊普尔战役宣告结束。整个战役跟一战其他战役差不多，巨大的伤亡仅仅是换来了微不足道的战果，英军损失超过30万人，阵地呢向前推进了仅仅8公里，伊普尔附近的几处高地被占领，这块地区呢基本上算是安全了。当然之前想占领德国的潜艇基地那就是镜花水月了，德军这边伤亡也达到了27万。就在这次战役期间，沉寂已久的东线也开战了，这回呢是德国和奥匈帝国联手对意大利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势，意大利这边也不含糊，调兵遣将准备死磕。那么这场战役在哪儿打响的呢？意大利又能不能抗住德奥两国的混合双打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